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新刀。在推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当下，路边有湖、有花、有雪山的青海已成为自驾车人群的首选之地。2014年，青海省被评为年度自驾旅游目的地。2016年，青海省开始创建全国首个自驾车旅游示范省。那么这样一个特殊的省份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战略规划的呢？ 这个自驾车旅游示范省呢，是我多年的这个一个心愿。当时2007年，那时候2006年下到青海挂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青海的旅游究竟是发展方向是什么，往哪个方向走。因为青海的地方呢，72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那这个时候旅游按照内地的这种观光旅游，这种大众化的旅游，肯定它在发展上不像人口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地区，是吧，它的发展肯定是有限制性的，有局限。那怎么样去来发展这个旅游啊，从劣势转换成个优势，这样的我们来的最后呢，通过多方摸索思考啊，再跟着市场的对接啊，再按照这个全国的这个旅游发展的这种趋势和方向，哎，确定了这么一个叫自驾车旅游示范省，我们来做全国第一个。其实做自驾车旅游还有很多的资源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地方比较大，在资源又丰富，所以在线路组织上呢又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容易一些。再一个是我们这种资源那种分散呢，恰恰又为我们这个自驾车这个旅游呢又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让它游在路上啊，要游在路上，这从这么一个理念来打造这个方面。后来呢，我们再按照这个思路，首先得到了我们省旅发委的支持认可，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规划。规划完了以后，我们又跟这个国家旅游局，原国家旅游局，又请求他们给我们一些支持，给我们做一个论证啊，大家也给了很好的评价，同时呢我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同时呢，这个省政府在去年的9月份，也省政府常务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自驾车旅游省的这个创建的这个方案，啊，这中间再加一句，就是我们，当时呢，去2017年2月份，我们分管旅游的副省长韩建华副省长，带队的，到国家旅游局啊，给李金岛局长汇报。当时李金岛局长讲了三句话，说青海的旅游搞得好，第二方向对，第三呢，拿出这个创建方案来择机宣布，是吧？后来回去以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创建方案。来进行这个报省政府，九月份省政府通过以后，我们就正式上报国家旅游局，这是整个规划的过程。 记者从青海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今年青海将结合创建全国自驾车旅游示范省，以构建通道加景区加城镇加营地全域旅游为主，推动青海自驾车旅游营地建设规范、风景道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自驾车旅游管理服务规范等工作。2018年，全省将完成新增10家省级自驾车房车营地，到2020年，省级自驾车营地达到80家。 自驾旅游省呢，我们在这个落地方面，我们采取了一种什么战略？就是首先，我们提出来叫西进战略，因为青海的旅游一直围绕着西宁的旅游圈，环西宁旅游圈来发展的，150公里原来是青海湖，现在是呢300公里到察罕烟湖。到北边到祁连山是吧，300公里左右，但是一直这个圈突破不了，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就是以格尔木为支撑点，来打造这个丝路公园，产业园区，叫自驾车的共享城，是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昆仑峰会，再有一个在加品牌赛事，这么四个板块来做格尔木的支撑。因为格尔木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非常优越，有机场，又有铁路，青藏铁路交叉点，现在敦哥铁路、库克铁路也在开始的修建啊，乘客铁路已经纳入这个中国的规划啊。这同时呢，这些优越条件嘛，确定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打造了一个从交通方面、外围条件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心，下了一个决心。当然，地方政府对这个事情，格尔木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来做这个事情。这是我呢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西进战略。 然后第三个点呢，我们可能将来要做玉树，打造成一个旅，按照旅游目的地，把玉树按照旅游目的地来打造，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三点支撑，在青海的版图上正好一个等边三角形成一个架构，然后进行三点支撑，这样的话青海旅自驾车旅游的架构体系就起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规划的角度呢，规划我们八个体系方面的规划，所以一个是产品规划，自驾车旅游产品的规划，风景道的规划，然后自驾车房车营地的规划，然后还有保障体系、救援体系，还有这个智慧旅游，还有这个最后有政策体系，八个体系做支撑，来打造这个自驾旅游省。同时呢，我们要打造这个自驾旅游示范省的嘛，我有几个方面要做示范，比方说我们产品的这种模式的示范，风景道的示范，然后营地标准的示范，还有这个旅游扶贫、自驾车旅游扶贫这几个方面的示范，我们来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从这全方位的，就是依托八个体系、六个方面示范，来整体打造自驾车旅游示范省，这样来做。格尔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作为第一个的支撑点，来全力打造。 从2013年开始，青海自驾车营地加快了旅游厕所、旅游标牌、加油站点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为游客提供自行车租赁、换乘、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项目。目前全省 A 级景区106家，5 A 级景区3家，4 A 级景区19家，并且按照国家5 A 级景区创建标准，推进茶卡盐湖景区、海北洲原子城、金银滩、祁连风光旅游区等景区的提升建设。相信这样一个专业的自驾游省份，一定会给你的自驾旅游增添更多的享受和收获。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新涛，我们下期再见。 好过，我们深情自若。

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哦，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哦，眼泪，擦干眼泪，忘掉一切曾有的眷恋。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让你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我的风霜，你的单纯，我不再让你孤单，一起走到地老天荒。我的疯狂，你的天真，我不再让你孤单，一起走到地老天荒。路遥远。